田青也沉默无言，他这半长的头发刮着脸边的血，划出道道血线，配上惆怅的眼神，使这张脸上散发出一种野性的枯萎。藤田野雄突然抬起手，用大拇指开去他脸上的血迹。 疼不疼？ 不疼，我只是过于着急，希望你能尽快把思想转变过来。伤到你，我也很心疼，对不起。 父亲不要这么说。 藤田青也立马低下头。藤田野雄忽然捂住胃，藤田青也紧张地抬起头扶住他的手臂。 你怎么了？ 我老了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不能时时刻刻照料你。现在你哥哥也不在了，美智又是女孩子，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。青爷，希望你不要怨恨我，试着理解我的用心，将我们家族的荣耀继承下去。 藤田野雄附上他的手，藤田青也咬紧牙关，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家人的示弱，这让他立马心软起来。 对不起，让您劳心了，请您保重身体。 过几日我要离开南京，你跟我先去一趟上海，然后你就去山东吧。你现在需要立军功，我们回去吧。 藤田青也看向不远处被蒙住双眼的三人。 父亲，那他们 说好的，你赢了，交给你处置。 啊，谢谢父亲。 藤田青也招下手，示意两个士兵放开那三人，押送着往远去。藤田野雄搂着他的肩往车子走。 走吧，带你见一个朋友。 另一边，宗岛将尸体踹进壕沟，吉川叹了口气。 哎，蛇的放掉，你又杀掉他们。 你也傻了，这三个全是中国兵。 宗岛踢了踢松软的泥土，吉川蹲在草丛边点上根烟，朝他勾勾手指。 听说昨晚有人见到鬼了？ 女鬼吗？漂亮吗？ 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你不害怕吗？ 我才不怕。再说，就算害怕，也应该是藤原害怕。他砍了49个人，我才杀了17个。 吉川看着三具尸体，缓缓吐出烟，往上兜了兜枪。 真倒胃口，回去吧。 藤田青也派在医院的两个士兵并没有起作用。晚上，又一队日本兵冲了进来，掳走了两名护士，还杀了个男人。男人没有死透，身中数刀。威尔逊医生立马进行手术，他的下体被砍掉一半。谢池端着盘子站在旁边，看着血流不止的伤口，手微颤着。医生按住他的手。 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 不用。手术进行到半夜，救回了男人的性命。外面有个独眼的小姑娘抱着枕头站在走廊，谢池疲惫地蹲下来，声音温柔地问她：怎么不睡觉呀？小姑娘摸了摸她的脸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朝病房跑去。谢池靠在墙边，按着眉心站了会儿，又直起背，打起精神，开始工作。第二天，藤田青也接到鼓楼医院出事的消息，一早就赶了过来，闹得满医院都恐慌起来。他找到谢池。 你没事吧？ 藤田青也着一身军装，连头发也剃了，和外面那些杀人如麻的鬼子没什么两样。看着这一幕，谢池又悔恨起来。即便他现在还有几分人性，可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，有几个人能一直做个柔软的小绵羊？真该看不到。请你别再来找我了。 很抱歉，两名护士 已经送了回来。 谢池见房里的病人吓得埋头，走出病房，站在走廊上。他们需要休息，请你离开吧。 抱歉打扰了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 藤田青也垂下眼，谢池不理他，转身快步走远。藤田青也见他的背影消失在长廊尽头，才低着头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隐约听到身后一个女孩软软的声音： 妈妈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坏啊？ 别乱说。 藤田青也顿足良久才提步离开，满脑子都是那句话： 妈妈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坏啊？ 四个女人被扔在了安全区门口，负责人将她们送进了鼓楼医院，每一个都下身溃烂，得了严重的性病。谢池没看到那些残忍的画面，见到江守月的时候，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身体上的污渍被擦掉，只留下大大小小骇人的淤青。南京沦陷近一个月，他从13号便失踪了，直到今天，谢池不忍想这么久以来他遭到了什么样非人的摧残。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，不管是病痛还是精神上的折磨，最终生存下来的太少太少。